疫症點解肆虐咧？係因為暴政，大家俾個政權逼到一步一步要由一個小市民變成一個超人。所以如果我哋自己能夠團結成為一個香港人嘅命運共同體，將來爭取雙普選上街嘅人數100萬、200萬，一呼百應，呢、這個就係我哋話1.0、2.0、3.0啦。呢、這個第二波嘅公民抗議係會令到我哋迎嚟真正嘅民主自由嘅香港。 好，翻嚟第三節，我哋今晚呢個彌敦道證交所題目係乜嘢啊？健啊，叫做正經逆衝。OK， 逆就瘟疫嘅逆，衝就衝擊嘅衝。咁啊，借咧財經界咧成日講話對沖對沖，而家咧就大衝擊啦。咁啊，衝擊對中共咧影響就好大嘅。咁啊，即係第一咧就兩會咧就會延遲係開噶啦。咁人大常委同埋政協常委都開個會話決定咧喺3月嘅兩會咧係會推遲。咁啊，冇。Until further notice， OK， 冇講話幾時，一般相信4月嘅上旬或者下旬中旬咁樣。咁啊，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啊，你開會嘅時候咧，總理李克強咧就一定有個工作報告噶嘛。咁咧而家中國報告第一係要重寫嘅喎。OK， 而家咁嘅情況啊嘛，保六啊保唔到啦，係一定 就業啦， 就業啦，各項指標啦。咁第二咧。就開會咧，成萬人上京，除咗人大政協代表，仲有佢哋嘅隨從咧，再加17000記者啦，咁多人咧，起碼萬人上， 一大扎服務員咧， 全國各地嘅人上噶啦。咁啊，會嘢喎，大家互嘢喎。第三咧， 你仲要係全部膊頭有花瀨曬嘢，你 係啊，少數仲有解放軍嘅代表啊，呢個緊要啊。 你膊頭有花，啲全部瀨曬嘢，你仲唔死？ 即係政協。 第四，而家全國。全國人民唔係全國有人民戰爭啊嘛，各級官員正在忙於應付疫症 ，OK， 做嘢同埋報假消息嚇，即係好多都唔夠膽報真消息上去嘅。阿習話唔可以隱瞞疫情咧，下邊咧我睇係唔會聽話，如果聽話就唔使搞成咁。仲有如果疫情嚴重點復工啊？要兩個標準嘛，一個就要復工嘛，另外一個去防疫抗疫啊嘛，兩樣嘢係互相矛盾嘅。Anyway， 仲有一樣阿習咧係好重要諗緊嘅就係、是、佢原先計劃係4月訪問日本嘅。這個一定會推遲啦。而日本亦都好困難嘅，遇到咧就係、是、佢一方面要靠大陸遊客，另外一方面咧今年7、8月咧就會有呢個 東京奧運會啊嘛。 東京奧運自1964年開始第一次，喺個咁嘅 backdrop 之下咧。Okay， 大陸咧係遇到咧有人話係自1964以嚟最大嘅困局、困難。OK， 亦都有人話自1956年大明大放之後最大嘅困難。而我哋問我咧就話佢係建國以嚟係最大嘅困難啦。今次唔係死嘅人多嘅問題，而係個影響啊， 內外交困難 啊，同埋咧你行開條水咧。就是做開國際貿易同埋金融經濟，同埋而家大陸係靠內銷即係消費去懟咁啊，嗰個個 percentage 推動個經濟啊嘛。喺咁嘅環境之下，而家全國啲人咧希望你唔好出街，即係一般住户又斷絕各地嘅交通，咁點算咧？咁中共政權係咪好似？有些朋友尤其年輕朋友你成日講自爆中共政權即將崩潰，你哋點睇啊？ 自爆定義問題 係 係嘛？即係你話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係咪美爆 啊？絕對係啊，係爆係爆 係爆係 爆 係人哋爆咗咁，但係你可以係經濟出事，但係政權唔係攬炒噶嘛？ 係 係嘛？即係你仲係唯一你叫最大轉變，咪之後其實都仲要隔咗好鬼死多年之後先選咗個 Donald Trump 出嚟，係一個都即係幾 unconventional 嘅一個總統啦，係咪？好啦，問題就係你一直以嚟，我諗尤其是即係鄧小平改革開放以嚟。你用乜嘢去 justify 中國呢一種以專政換取穩定嘅 中國模式，就是一句說話而已，你總之你信共產黨，我一定令你生活好，一路都是信這句說話而已。 那 又真的由鄧小平改革開放到現在，即是股市都衰過一兩鑊，但是樓市又衰過一兩鑊，但是整體來講個經濟是一路向上。但是其實你自從即很多人說啊，其實大陸經濟幾時真係出現個轉捩點咧？其實講緊2009年已經係出現咗第一次轉捩點啦。即係2009年第一次40,000億，你估唔冇事冇幹，我要推40,000億救市方案咧？好啦，嗰次叫做捱過咗一鑊。2015，其實2015係一個好明顯嘅轉捩點嚟嘅。2015年之後，其實中國經濟已經係一路放緩嘅啦。到而家放緩了5年嘅啦，不過只不過嗰個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大家就唔係好覺嘅。我哋就有個講法就係呢個新常態。新常態咁大家好，咁唔緊要，只要我維持現狀就好啦，係咪？呢一次連現狀都維持唔到啦。哇！咁呢個符唔符合資爆定嘅爆咗嘅咯？即係而家有企業係做唔住。甚至乎有地方政府的債務是還不到錢。當然很多人說最後，其實我之前我都估計，中央政府放水，但大家千萬不要忘記，就是放水是有代價的，即大家不要以為我放水沒有代價，如果放水沒有代價就天天放水，我用不等有事才放水，日日放，放水是有代價。現在這個這樣規模的衝擊，我要放到去頂住而家呢個規模嘅水，你用人體去做比喻，就係有個人就死啦，我係咁幫你打，係咁幫你打強心針，你以為打強心針唔使成日，即係話説李文亮好似臨死之前俾人每15分鐘打一次，腎上腺素，啲人話李文亮嘅死係因為打腎上腺素過多致死嘅，好啦。中國經濟，你而家我諗佢哋都即係方寸大亂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我要點放，放幾多？我搞唔好，其實之前未發生呢次疫症，已經有好嚴重嘅副食品價格上升。而家個生產其實係停頓曬。你一放水，食品價格再上升多啲嘅話，咁呢個就係中國歷代咁多個朝代都係咁樣死嘅啫喎。你估佢唔驚啊？嗱，呢個就知爆啦！我話俾你知，即係當你影響到民生，我真係連罐頭都買唔到。我哋一時三刻買唔到廁紙，香港人都怨聲載道啦。你試下所有生活必需品，連食品，食品係一個好大嘅問題。食品都買唔到嘅話，就真係社會會好亂。上邊幾亂，我唔敢講，但我擔心影響香港嘅。不過好彩就係之前啲人都話，香港很多副食品供應其實都是由東南亞、泰國諸如此類來的，即係同埋700萬人啫，咁好容易解決嘅。咁但係你10多億人的開飯問題，你自己中共都識講啦，10多億人的開飯問題，地球上冇人救到你 ，too big to fail。 咁呢個我同意係嘅，因為根本即係其實你望翻咧。後生仔嗰邊就因為完完全全係因為對於整個共產制度嘅嗰個表現啦，對權益嘅嗰個唔重視啊，甚至太多用一啲嘅強硬嘅手段咧去對待自己公民合理嘅權益咧，而對佢有反感啦。咁但係如果認真啲望翻嘅時候咧，其實即係資爆本身其實呢一個嘅觀念咧，都係諗緊係希望咧佢能夠係個政權瓦解。咁但係如果係政權瓦解咧，過往嚟講咧，就一定要建基於咧，你自己係唔係咧連續遭遇到咧即係挫敗？個挫敗可以係嚟自內憂外患，對內嘅就係你解決唔到嘅嗰個經濟問題啦。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地方政權咧，有冇人企起身即係挑戰你？如果我哋用翻晚清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咁究竟有冇咧即係太平天国？有冇呢一個嘅一啲嘅少數嘅念軍啊、回軍嗰啲企起身嚟到即係去衝擊你，亦都仲有冇咧更強大嘅外國勢力咧 係即係同你即係進行戰爭，而又能夠打贏你，跟住又要求你割地賠款，呢啲所謂喪權辱國。 有冇李鴻章張之洞搞東南互保條約？ 係啊，但係問題係即係究竟你個政權係咪有能力咧去應付曬呢啲局面先？咁我往往當你個王朝咧係政治精英之間咧，即係都已經係覺得自己係無力回天咧，咁嗰下就最大件事嘅。因為往往都是牽涉到你的統治意志夠不夠堅硬，如果你的堅硬夠堅硬，而軍隊又是在你手，你有效地控制，就算你一窮二白都好，你都頂得住的。因為我們只是看看身邊即今時家族控制的北韓，就算老百姓是要吃樹皮，要走去偷渡過鴨綠江去中國做黑工都好，即他只要牢牢掌握住軍隊，而又能夠分到一定的糧食啊，或者是利益呢俾嗰啲官僚集團嘅話咧，咁真係有人幫你賣命嘅喎，咁你繼續可以控制到嘅喎。不過問題就係過即係其他老百姓過苦日子啫嘛，我唔需要諗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關鍵嘅就係即係有一啲客觀因素令到我哋可以相信中國嘅處境會越嚟越難堪。但係係咪真係即係最終咧能夠令到個政權瓦解咧？喺呢一度就始終要建基於咧，即係呢個政權仲有冇方法咧可以揸到錢、揸到資源翻嚟？咁如果你話印銀紙係有代價，呢個係事實，因為頭先你阿邵富興啊，唔係細文興已經講咗一樣嘢咁，就係 sorry 啊，細文興已經講 佢亂講啊，就喺度漏口啫，係嗰個叫你李細文啊， 掛住邵富興， 李細文嗰陣識啊， 另外一個人嚟 嘅。基本上喺嗰度最關鍵嘅一樣嘢就係話，你通貨膨脹咧係真係會好嚴重，特別係有好多問題咧，即係剛才世文卿沒有再詳細去交代的，我只是嘗試做一補充，就是你副食品供應那裡，因為你的豬瘟未解決，而呢你還有呢跟著呢由前一陣子在內蒙古地區又有，是的，你又要入口美國大豆來到呢 去搞，跟著豬肉又要入口美國，跟著你中國又發現呢有鼠疫，跟著你接下來又有在印度邊境有蝗蟲飛過來，咁一連串嘅呢一啲全部都俾人嘅感覺咧，就係你危危乎。 湖南就有呢個禽流感， 仲有。 不過蝗蟲，我覺得機會傷害中國嘅機會細。 蝗蟲就相對真係細啦。係 啦， 因為中國有嚟食。 No， 中國有天然嘅屏障，地理上 有喜馬拉雅山擋住啊嘛。咁啊，咁但係亦都有樣嘢咧，國內有啲朋友喺度講開笑咧，就係唔使驚。因為我國咧民間嘅食療咧嘅嗰個對於呢一啲嘅蝗蟲咧係有正面價值咧，所以即係可以捉到嚟炸嘅，基本上就唔使驚嘅。 OK， 呢啲全部都係講下笑嘅，但係問題係有趣嘅。 蝗蟲咧而家就佢由非洲去到印度啦，咁係阿湛頭先話曬，由喜馬拉雅山冇理由飛到咁遠嘅，係咪？ 但係佢可以南下喎。 蝗蟲會轉彎㗎嘛？ 仲大鑊。Mark， OK， 唔係即他們都是跟回個地理環境啫。最驚是咩咧？其實我哋呢一代的食品供應，尤其是米啊，其實美印度出產的農產品最多不是米就是大豆噶啦。咁唔緊要啦，其實數量很少嘅啫。一旦佢去到越南啊，泰國啊， 稻米 咁就真係好大鑊啦， 真係大件事。 所以問題就是蝗蟲你冇乜方法對付佢哋嘅，又係，即係好似睇聖經話齋，即係哇又瘟疫又蝗蟲， 出埃及記十災嘅時候啊嘛， 嗰啲嘢齊曬仗，即係我其實係本來都係一個好悲觀嘅人嚟，即係我而家已經去到個地步就係、是，即係我有啲朋友悲觀到一個點就係、是，不如我哋假設即係呢個武漢肺炎係會大多數人都受感染。 OK， 這個可能性很大。 咁大多 醜嘅唔靚，好嘅靚啊！ 大多數人都會受感染嘅話，咁你其實喺邊一個時間受感染，你係最安全咧？反而你係喺而家呢個時間，你病咗係最好。 啊，即係仲有醫療資源， 至少仲有醫療資源。你係咪要儲定啲糧食啊？即係唔係引發恐慌咁？但係我哋如果有個錯誤嘅安全觀念，就係以為我冇事冇事，即係。是你中國的問題啫，蝗蟲又只不過係搞到印度啫。我不知道幾時佢會真係 impact 到其他地方。 嗯嗯嗯。 呢啲咁嘅 往後的事很難推論，所以他們說、哎、我們四五月就沒事了，你疫情完了，你怎知道有沒有第二波，怎知道有沒有第三波、 同意、 嗯、即是這個已經不再是只是一個中國的問題，即是知爆那、又這樣說，其實當年庚子權變到辛亥革命都足足打了 11年 了、嗯、是很漫長的過程，但是那個漫長的過程其實 都很多人是受苦咯， 我同意是的、嗯、絕對同意是、 這樣說、傳統上呢、就是、在中國歷史上呢不少政權呢他們是很 resilient、啊嗯、即 佢個即係有韌力可以撐 嘅，係啊。咁咧，你講開清朝啦，頭先阿黃志偉講到話，睇一個政府掌握到資源啦嚇。我哋要睇1840年嘅鴉片戰爭咧開始，直到1911年咧，係一共係71年時間，清朝先至亡嘅。咁中間經歷過太平天国，據講死7000萬人、 嗯、 ，OK， 死得人多嘅，清朝都唔亡 ，OK、嗯。 清朝最大禍是丁卯奇荒、 啊、你說、啊 又是一次大饑荒、又是死數以千萬計人、 嗯 啊、又是當然是人禍啦，重點就是、欺上瞞下那些東西、同即三年困難時期有得揮 啊，邊個可能有啲觀眾都唔知道喺邊個係咸豐啊，還是係之前嘅 道光？ 道光 哦，道光後期即係 couple with 鴉片戰爭之後啦。 鴉片戰爭後， 不過咧，清朝掌握咗一樣資源，就揾咗個赫德，佢個依個愛爾蘭佬咧，就做咗依個海關總長，咁咧就保證咗咧 税收 三分一咧，大清帝國啊。是嚟自呢個海關的收入、，OK， 咁啊呢樣嘢就叫掌握資源啦。咁、但係今日咧，大陸咧就搞咗係佢有國際貿易啦 ，OK、嗯。另外咧係金融經濟咧，佢會唔會能夠咁 flexible 去用到啲資源咧？就我唔知嚇、啊，我唔知道啊。 即係最驚係好似口罩咁，有錢都買唔到嘛。 係， 咁呢個會係喎，因為就算你話印銀紙，我要買嘢。關鍵都是在於嗰個生產或者個供應嗰方面咧，你係咪開到工？你係咪可以安全生產到商品？ 唔係，就係咁簡單，係物流嘅問題。 你睇人民幣， 唔係你做完之後，你跟住就輪到物流問題。 你睇人民幣嚟往家而家跌緊 嘅， 係 人民幣嚟往家跌緊㗎。 咁、道理唔跌咩？而家咁情，雖然美國佬唔想你跌得咁勁，但係你都冇辦法。 我唔緊要啦， 撐唔到。 以前驚你貶值是因為怕你透過貶值去刺激出口嘛，即係而家物口你都冇啦，冇可出口啦，係嘛？即係而家冇所謂，問題就是你人民幣的而且確有個預期，你會增加個供應量，仲要係增加嚟做咩？要嚟買嘢喎，我要攞出去買嘢喎。 但問題而家製造咧，不論你喺農業啊、工業兩方面咧，都係冇辦法完全擺平啊嘛。如果你農業你 第一 諗下，你係要同美國佬買嘢。咁第二方面，你喺工業上邊咧，你因為疫情所限咧，你嘅嗰啲工人咧根本就唔夠膽翻去開工，保住條命仔。咁、就算翻到去，你都要佢起碼咧，即係地方政府要佢隔離14天，然之後先到開工。咁中間個生產一定拖後，再仲有係你省同省之間嗰啲交通咧，係咪已經恢復翻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啊嘛。 嗱，各位聽，要恢復陸路嘅交通，先至可以將啲貨物，包括 iPhone 在內。運去港口，運去港口才可以運去全世界， 上 主要美國、歐洲，因為大部分的手呢啲咁嘅 smartphone 咧，都係喺中國大陸製造的 我原本啊唔想換機嘅，即係早幾日壞鬼咗啦。 依家好平係嘛？ 我以前唔係嘅，我以前咧一路話，等 iPhone 12先啦，咩啦、 今年好難喎、 啊。而家睇個勢，可能都出唔到，出換咗機 先。因為要做噶啦。啊！喂，嗱，有樣嘢你講開啊 ，OK？ 人哋話咧，即係早幾日 ，OK？ 路透寫一段報導，佢話咧，紅海嘅生產咧係可以咧係二月尾咧去到50%，三月尾咧就去到80%。咁紅海出嚟咧，馬就話唔係啊，你唔好亂講啊，即係路透寫，我哋保留追法律追究嘅權利。 點解咁講咧？就因為根本佢哋冇信心能夠達到呢個標準。 嗯嗯。 咁要去到翻今個月底去到50%喎，下個月即係三月尾嘅時候去80%。 我認住我部 iPhone 有得炒，你明唔明 ？OK, okay 用完都仲可以有得炒啊！真 係已經再冇生產。印度雖然咧係追緊，但係咧係可能要幾年先追到。印度同埋越南啊，因為中國 冇咁快，係冇 咁快。嗰有啲嘢叫熟能生巧，即係四個字嘅啫。你係要做得熟，你先至係可以做到呢種咁嘅技術嘅。同埋無可否認咧，呢個中國人咧，大陸嘅中國人裏邊咧，佢哋天生對手係叻噶。 你講靈巧啊嘛？ 靈巧啊！呢樣嘢，所有啲嘢係中國做噶啊！ 即係我都唔知啊！即係問題就係其實。整個生產線都是那句，不知道今次那個影響有多長遠，而且不知道大家對那個風險管理是否已經出現了一個新的看法。即我如果我是Team Cook，我說哇，今次你搞到我出不到一個新的model，我下次都是不如 穩陣啲啦， 生產線有一半在印度，有一半在中國啦， 係 係嘛？ 咁你呢個都仲係即係持平啊，即係意思話你都話好穩陣咧，俾機會俾中國大陸啊。我驚佢係啲廠商都好鬼驚咧，即係有機會一而再、再而三咧，寧願係將大部分嘅生產線搬去其他非大陸地區，嚟到確保咧嗰個管理同埋供應上嘅穩定，以及避咗咧，仲有一個係政治上咧中美爭雄嘅嗰個風險啊。係，即 係 呢一啲其實就係對於啲廠商嚟講咧，特別係搬生產線咧，搬曬啲廠啊、機器啊。嗰啲走咧，其實係將啲硬件搬走咧，根本即係正如你頭先嘅分析，即係搬走咗就唔會再翻嚟㗎啦。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啊！ 嗱，講開開工嗰度咧，我有朋友咧喺大陸開廠嘅，OK，佢就話俾我聽咧，其實已經揾到啲工人啊，部分工人揾到翻嚟㗎啦。間廠咧亦都咧係官方嚟批准咗係quarantine 咗啊，即係無菌化咗㗎啦，可以開工啊。但係佢話唔夠膽。開個 capacity 係咁高嘅，咁大嘅，點解咧？因為越多人翻工咧，你感染機會係越大嘅，成正比例嘅呢樣嘢。咁所以咧，佢話就算開到，我哋唔敢都開咁大。OK， 咁仲有啦，佢亦都面對嘅困難就係嗰啲美國訂單咧，佢搣唔到嘅，佢要搣唔到嘅。佢話可能係要蝕錢啦。今次唔知對方會唔會即係多年交情體諒下，唔使去賠喎。 但其實都好慘嘅，因為你咁每一次你加唔到單咧，你下次人家咧就會對你咧另眼相看咧，係同你打折扣噶啦。咁於是咧，你要花時間你先贏得翻呢啲嘢啊嘛。 我睇到啦，即係不過咧，阿李世民有一樣嘢，即係你啲財經專家真係問一下，今日有一間叫咩啊？方正乜嘢啊？ 北大方正。 北大方正咧，俾人咧話要告佢咧乜嘢 佢還到錢啊嘛！ 還到錢，係俾人申請破產啦！啊，呢間嘢咧嗰個資產咧係好犀利嘅。好啦，呢啲咁嘅金事件咧，即係話俾人，由於而家根本個生產停頓，其實咧係達唔到所謂貨倉期流，亦都咧係金融嗰度咧係有遇到空前嘅困難。呢啲咁嘅俾人告破產啦。真係破產或者自己宣布破產啦、執笠啦、倒閉啦，咁對中國個影響有幾大咧？ 我印象中方正都唔係話做啲咩，即係唔係做廠啊，唔係做地產啊嗰啲㗎啦， 全部嘢係 link up together 噶嘛。 即係通常呢啲情況就係有人 call 窿，即係我而家要錢使啦，你不如還咗俾我先啦，咁到期啦，你還啦。 佢連20億都俾唔起。 二十億好多錢啊，大佬！ 唔係佢係數以千億噶，大佬！ 佢嘅資產值 啊，資產值 先後有六間上市啊！ 咁我喺邊度揾嘢賣先得噶？咁好啦， 而家邊個幫你買？ 海航亦都傳話即係會被政府接管啦，所以唔知邊個政府啦。我今日都聽有一個好似青海，亦都有債務係要即係 haircut 要削債。 係青海嘅國企定係省政府嗰個級數啊？ 我不知道是國企還是省市政府，但其實去到最後呢，這些數全部都是由即是 在國內這個體系呢，它又很有趣，全部東西基本上又是那幾個國有銀行，去到最後所有風險就集中在同一個制度上， 即是交給阿爺去幫忙收拾殘局。 好了， 唔使多講啊，即係未發生呢啲嘢之前，香港啱啱出咗業績，就係東亞都出咗條數，就話佢個外匯帳係暴升5倍，因為國內嘅情況，未有呢啲嘢添。咁好啦，你將呢啲嘢一路加埋，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急速嘅，我哋叫去槓桿化，即係大家係得啦，唔好咁多啦，我而家想盡量回籠呢啲現金，但係發覺個個都冇錢嘅喎。咁最正常嘅反應就係唔緊要，中央銀行、人民銀行準備咗流動性，邊個要嘅我就放俾幾間國有銀行，國有銀行放落去。但係似乎而家連呢一樣嘢佢哋都做唔到，就係翻我頭先講嘅，你驚唔驚會引發通脹啊？你驚唔驚呢啲所有外匯帳嘅風險集中喺嗰幾間國有銀行度？嗰幾間國有銀行之後點樣？做下去等等的問題，其實他們現在還要加上處理疫情，還要加上好了，我之後怎樣復工，真是實質經濟的產業鏈怎樣去恢復十九幾萬樣東 西，還要履行中美貿易協議啊， 中美貿易協議都未說，我覺得沒有人理林鄭月娥，你知不知道就是他自己的鑊是大到一個即天文級數的一隻這樣的鑊。所以都是那句，即是沒有想過原來只要我搞你停工，即是國產大三罷三個月是可以這麼大鑊。 其實搞一個月已經知道大鑊了、 不過減 說回三個月有多現在。 因為有 globalization， 我相信呢美國呢都不想中國臨，不 是不想的問題，我不懂得怎麼救你啊，大佬。 因為呢有樣嘢咧，冧親咧，嗰個後果咧就全部咧係骨牌效應嚟㗎啦。 即係你亞洲金融海嘯嗰陣時咧，泰國我哋都仲可能，都即係 IMF 可以幫下你啦。 因為你個規模啊嘛， 南韓咯 ，IMF 可以救下你啦。喂，你中國呢個規模 咁龐大， 真係龐大到嗱，你救唔到自己，真係冇人救到你㗎啦。 喂，而家咧就有人提醒話，海航、復星、恒大三間都有好有問題。喂 ，anyway， 仲有一樣嘢咧，我哋啲觀眾咧，我哋啲 fans 咧都好錫我哋嘅。咁有人留言就話：好夜啦，三位出邊好凍啊！即係話咧，叫我哋咧而家咧應該咧結束個節目，翻屋企瞓覺。咁啊，多謝你啊，呢位啊 ，PCK。 好啦，今晚傾到呢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再見大家。